乡。 我们明天见，舍友。

喊一声兵妈妈，兵妈妈，请允许我喊你一声兵妈妈。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放心吧，兵马。